存在你

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让希望在风中燃烧，不是所有理想你都可以去创造，只是要让自己明了，拥有自信和未来的骄傲。 把 忙碌的城市也有孤单的日子，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彼此还能像往日面对面开怀大笑，那该有多好。

何人相劝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小虎队带出的《不要难过》，黄维德演唱的《热爱》，品冠带出的《季节》。 难过，这一生天天为你过。